诗的女神。 她在窗外悄悄地立着呢，帘儿吹动了，窗内窗外，在这一刹那顷，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。看哪，是这般的满蕴着温柔，微带着忧愁，欲语又停留。夜已深了，人已静了，屋里只有花和我，请进来吧。只这般的凝立着吗？谅我怎配迎接你？诗的女神呐，还求你只这般的，经过无数深思的人的窗外。